嗨，大家，我是 Kelvin， 我是杰尼龟。 杰尼龟今天头还好吗？有没有痛痛的？ 绝对不会痛。 好，我们今天有一个想要讲的主题，叫做当朋友成了保险业务或是传直销，那还做得成朋友吗？这个主题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最近就是遇到了这个事件。我们先讲第一个好了，就是我们有一个高中同学，那时候他跟我是还蛮熟的，然后他的个性我也比较了解，然后但是自从毕业之后，他传的讯息几乎都不是那些干话或是寒暄问候之类的，他传的开始都是那个邀请我去参加活动啊，分享一些健康资讯啊，或是一些投资理财的观念啊，然后我就隐约觉得他应该是当了保险。那因为传的频率还蛮高的，我后来也懒得看，然后就后来我就去当完兵之后，我就去大陆工作了，所以大陆那边我也收不到 LINE， 他可能也觉得我都没有回，他也没讲什么。那最近我回来了，他就又开始联系上我们了，然后他现在比较不是传讯息，而是直接打电话。那他最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杰尼龟，那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请杰尼龟来讲。 你有没有想过，你大便大到一半正在玩手机，突然有人打 message 给你，中断你的游戏，打过来只是为了跟你说，欸，我传个东西给你，然后你就把电话挂掉了，你就很奇怪吗？你传就传，你干嘛打电话中断我的游戏跟我的大便呢？然后重点，那个东西还没有特别的重要，就只是一个保险的公司有一个演唱会的活动要找我们去参加，你传过来打字的跟我讲就好了，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有空接你的电话。而且我跟他高中的时候没有很熟，然后他突然打电话过来，我跟你现在很熟了吗？ 诶，我记得，诶，他有没有问你说在吗在吗之类的这种话？ 完全没有，就直接打过来了，连问都不问，也没有关心我有没有在忙，都他爽就好了。 那真的还蛮讨厌的，因为正常来讲，我觉得讲在吗在吗已经让我觉得已经有点不太高兴，我就会觉得说，我就算说了在，那你是要，我会感觉到他有一个很强烈的目的性，他要叫我做什么事情。我会觉得说我只要回答在就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所以通常我都会要嘛就是不回，不读不回，或是我就跟他说我在忙，有什么事吗？反正绝对不会讲我在就对了。尤其是我知道他现在是保险业务员之后，或多或少会有点提防啦，只是我没想到他竟然直接那样打电话给你。 其实本来朋友都会互相问在吗的时候，都是会有问题要找对方处理，但是他本身有这个身份在的时候，他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跟我们传达，不是用一般朋友问在吗，因为一看就知道你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是说，欸，明天帮我点名，欸，你有什么东西可不可以借我，或是要干嘛之类，这个比因为说这个跟借钱差不多了啦，就是你知道有个朋友很常会借钱，他突然密你在吗，你一定马上关掉网路，你连回都不想，这是有差别的。 对，没错。但是我记得我们高中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他也做了保险，不是吗？然后但是，欸，他跟你也很好啊，他跟你，然后那他有没有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 他是我算是邻居啊，这是隔一条街啊。然后他那时候也有传一些资料，然后也有传一些东西啊，一看就知道他有在做那个，但是他也没有非常的 就是穷追不舍，然后一直要干嘛，也没有什么照三餐问候，也没有什么，他就只是哦，我知道他在干嘛而已。然后他有时候也会聊天，聊我们平常聊天，也不会特意去聊那个。然后其实我会知道他是干这样，是因为透过人家知道的，就是好像是我爸吧，就是那时候去他到处聊天，然后就知道哦，他是干这个的，然后就哦好了解，就这样了解。但是他没有特地说为了拓展他的客源，然后就是直接不顾什么其他东西，然后就直接来找我。是后来他有一次说要约我吃饭，然后有东西要给我。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有点不安，我想说哦，你终于要把触手伸向我咯，你这个小坏蛋。但是去的时候就是真的只是吃饭，然后聊我们的工作，然后我有聊就问一下他的工作，反而是我主动去问他，因为我们在吃饭过程中其实还好，然后聊一聊，然后后来他只是把他们就是他给客户的礼物，其中有会留一份，然后就留给我，就送我，然后让我拿回去，因为我们家就是平常算是有高中的时候互相照顾啦，所以他就拿给我，就这样，也没有特地问我说什么要不要签约，要签什么，然后是讲什么一大堆。反而是我知道他的工作特性之后，然后我后来我觉得我有需要，然后我才去问他。这我觉得这才是保险应该要有的其中一个方式啊！你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哦靠话术或是靠什么去哦攻击，然后就签约之后发现不开心，那干嘛？你赚到了，但是。你其实你少了一个朋友，或是少了一群的朋友。 嗯，了解。那我对保险业务员的看法是这样，就是我知道他们进去之后一定会受训嘛，然后受训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说，哎，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讲，你要怎么样去亲近别人，或是你要怎么样去跑业务，或是你要怎么样子。你要透过哪一些方式去推广你的东西？我觉得那些东西方法应该是每个人他都会教，但是在执行上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他们就不会提到这个，因为这个太细了。所以我觉得保险业务员也是很看天分，就是看你说你在跟人相处上面，你的谈吐，你给人家的感觉，你的表达，你散发出来的气息有没有让人家觉得说你非常的带有目的性，你就是一副很明显，哎，我就是要来跟你推销保险，我就是想要来赚你的钱。然后虽然嘴巴上你说，哎，没关系啊，我今天如果你没有跟我买也没关系，就当作是分享。我觉得这个东西大部分的人都听听而已啦，重点是还是你的那个气息有没有很明显，比较真诚的态度去跟人家分析，或是给他一些建议。然后当你察觉到别人真的是没有兴趣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回归到平常朋友闲聊那个样子，关心一下对方啊，或是聊聊以前的事情都可以。我觉得你要以这种方式去接触你的客群会是一个比较适当的方法啊，我觉得是这样。那我觉得保险比传直销还要更好应付，但是我本身并没有做传直销的朋友来跟我一直推销过。那杰尼龟你有没有？ 有，而且那个还不是朋友，是朋友的朋友，而且也没有很熟。他只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一年级会，一二年级的时候会分班。然后那时候就是一年级的朋友在别的班级，所以我就过去串门子聊天，然后只是大概知道哦，他们班上有这个人，但是我根本跟他不熟啊。然后他就突然加了脸书，然后腻我，然后就说什么什么有什么东西，然后还会打电话跟我讲，然后不管怎么拒绝他都不理我的拒绝，他说：“哦，怎样怎样，可以再怎样，再怎样，什么没关系。”然后什么有没有什么兴趣？ 我其实不太好意思直接跟他说，我没兴趣，你不要再找我了，我不鸟你了，我直接把他挂掉，或是直接干嘛之类的。因为他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其实会留一点面子或是台阶给他下。但是后来就直接跟他说，哦，比较没有什么兴趣或是干嘛的，就这样子。我以为结束了，没有。后来他的女朋友也来找我，重点是我跟他女朋友完全不认识啊，我只知道这个女朋友，谁认识你？然后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哎，传讯息跟我说，哎，好久不见，谁跟你好久不见？我们根本没有见过啊，小姐。 这太 夭折了。我只知道有这一号人物，我们连朋友都不知道，说不上是，我们连同学都没有做过，我连你的名字可能都是看过这个人，他脸书的好友，我才哦知道这个人。奇怪了，好久不见，我什么时候跟你见了？然后就又开始跟他男朋友那一套话术一样，然后这么讲，然后我当下真的，因为我看到好久不见几个字，我都火大了。我跟你很熟吗？我就觉得啊，没兴趣，我是好声好气跟他讲啊，没兴趣，然后讲没什么，然后就把他挂掉了。我觉得超扯。 对，这个太夸张了。他们不过。因为我最近就是因为公司的缘故，所以我之前也有去接触过一些传直销的一些人，然后我就真的觉得他们那个真的是很几乎真的是被改造了，完全变一个人，就是他整个思考模式，还有他那整个风格，我都觉得说他那个很明显。就是有那个传直销的特性在那个里面，而且他们，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其实传直销这一个东西，它的概念真的是藏在我们生活之中非常多的地方。然后主要的是，它那整个体制下一直拉人的那个叫做经销商，那个经销商，我觉得才会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对于传直销有不好的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就是他传直销，就是真的要一直去拉人，一直去讲难听一点，就是一直去烦别人啊。那而且他们是你在推脱的话，他们还会很不死心的一直想要一直去拉你进来，因为他们可以赚那个回馈金。然后他们简单讲就很烦啊，真的是很烦。而且不管是传直销啊，还有保险业务员，他们都有个特性，就是一定要跟你出来见个面，都说我们要不要出来见个面吃个饭，好好聊一下。你有发现到这一点吗？ 有啊，那个直销约我喝咖啡啊，那时候我好像从国中开始吧，我只要闻到咖啡的味道，我头就很痛，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搞屁啊，你约了一个我最不兴趣的东西。你跟我约喝酒，好，我不可以陪你去啊。你约喝咖啡算了，而且喝咖啡这个，我从各方面各个资讯听到，就是都嘛是约人家出去喝咖啡，我就不要，一听就知道你要干嘛了。而且很明显，他感觉就是没有见面哦，但是透过电话的感觉，或是打字的感觉，就好像我是他的羔羊。他想从我身上刮什么东西下来，所以我那时候油很多，没错，但是那个油绝对不是他需要的油，我就觉得很讨厌他，就是他们看人，就是他们想要一直拉下线的感觉，有点像老鼠会了。我那时候心里就觉得他们很像老鼠会。 对，但据我现在了解，那个传直销，他们真的是其实。背后真的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啦。那我觉得今天不管我们的同学做了传直销，做了保险业务员，那话术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要靠话术去拉人，去得到一些收入，不然他们其实据我了解应该是没有什么底薪可言啦，真的就是要靠业绩。然后但是我自己现在也兼做业务开发，我是品牌共同创办人兼业务开发，那我也会需要有一些业务的一些跑业务的行为。那我会觉得说，跑业务成功与否，就是除了一些话术之外，很重要的就是你 回归到你平常你是怎么样去经营你的人际，你对人的态度，你的谈吐，你散发出来的气息，当别人都觉得你这个人是 OK 的，你今天就算提了一下说你现在在卖保险，或是说你现在做传直销，但是你不要有那一些太超过的举动出现，你察觉到别人没有兴趣，你就应该马上要收回来，转移话题，回归到朋友那样子的聊天，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恰当的做法。就算你今天失去了一个客户，但你绝对不能失去一个朋友，这个我觉得损失是差非常多的。我觉得，那你觉得呢？ 这种面对人的，面对真人的行业，你都要因人而异，你要去会变通，不是说一整套拿下去打全部的怪，你觉得会死很惨。你光是平常那个游戏，你用同一招下去打，你很快就死掉了。你怎么可能觉得你用这种东西去对付很变动的真人，你觉得有办法？你要会变通啊，不然就去做些不需要动脑的就好啦。那些每天都做一样的，教你一下你就会了，马上上工，绝对做得很好。你就只是说工厂他教你会了，好，你就上去做，然后就只是一直疯狂赶件数，然后一直做一直做而已，就不用变通啊。因为变通是老板跟那些他们开发者在想的东西，不是你在想。但是你现在做的是你要去变通，要去学会怎么因每一个人他想要、他需要、他想听的去变，而不是好像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很好洗脑，或是每个都跟傻子一样随随便便都听你的。你要去想啊。 对，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前辈跟我讲，他说他有一个朋友，他为了想要去赚那个改车的人的那一滩水，那一滩改车这个族群啊，然后他就去也买了一台车哦，然后也去改哦，然后他就是卖他们保险，然后最后还真的被他做起来，他就靠那些保险的奖金就成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很厉害，就是我现在虽然短短几句话描述他成功了这个行为，但是你要想，你今天本身不玩车，你要去赚这个族群的钱，你投资，你去买了一辆车跟着改，玩车改车的人其实真的都闲钱蛮多的，他自己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在这一块上面。但我觉得更细微的是，他要去和人家可以聊这些东西很不简单。我觉得你自己本身不是也有在玩在骑那个重机吗？ 对啊。 如果我今天也有跟你一起玩重机，那我本身在做保险，然后我跟你聊的蛮好的，蛮开心的。你想要买保险，你会不会第一个会想到我？ 其实也不是说他去装扮或是去模仿跟别人一样，就是代表融入他。你要真的去进入他人，替他设身处地之后，你才能知道他需要什么，他可能会需要什么。你这时候推给他的时候，那才是他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推了，你根本没有融入他，或是你根本是假装。你口头上说你是玩车的人，或是你是什么的人，然后你就好像知道他需要什么，可是你根本不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有一个人肚子很饿，然后你就拿一双筷子给他说：“来，拿去吃一点好吃的。”他就没有钱买了，你还拿筷子给他，不对啊。所以你要真的设身处地进入他的情境之后，你才能知道。他需要什么，就是有点像是进入他的地盘之后，然后去找他的弱点，然后朝那个弱点去打，这样才对。 对，我觉得你的比喻都还蛮搞笑的。 是怎样？网络上看的啊。 对，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小结论，就是说你如果就是平常有在仔细的观察你的客户或是你的目标族群，然后在他需要的时候，你能够立即的提供他想要的东西，那你成功的机会就会提高很多。我这样子理解对吗？ 没错。 对，我觉得今天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说，不管你今天做了什么职业，你做保险也好，你做经销商也好，我们对我们对于职业是不会有任何歧视的，那些都是一份工作，都是你想要让你吃饭的工具。那扣除掉职业这个特性之外，人家会看的都是你以往给他们的印象，你的谈吐，你的言行举止，还有跟你以前共同相处的经验，再去判断你这个人。今天不管你是保险，你是传销还是直销，把你那一套学到的那些话术适当的使用，你察觉到别人不喜欢没兴趣就赶快收掉，不要再提了，开始聊点其他事情吧。你的职业教你的那些东西或许可以帮助你得到一些，或许可以帮你赚钱，但是如果你今天已经让你的朋友们不高兴了，你到底是想要损失一个客户，还是想要损失一个朋友，就看你自己怎么决定了。哎，我觉得就这样子了啦。我觉得我只能讲出这个样子了。而且你知道我他妈刚喝酒啊，一直想打嗝，你知道吗？我一直打嗝。 你刚刚是被呛到，还是在偷笑？ 我刚刚是被呛到，因为我一直打嗝啊，喝那个啤酒。 活该！你下次给我喝威士忌。 喝威士忌可能突然就没声音了，你知道吗？ 会有个倒地的声音，砰！ 讲到倒地，我真的那时候在大陆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很印象深刻的经验。不是我，是我的前同事。那这个之后再分享好了，那个真的很经典。好了，今天就先这样子吧。那希望大家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收获。如果没有，这完全是正常的，好吗？对，那就先这样子啦，大家晚安，拜拜。你干，你要说拜拜啊？哦，都要拜拜，每个人都要拜拜啊。 哦，好好好好好，再一次。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分享到这边，那大家晚安，拜拜， 拜。